欢迎你，我他差呢雷爱杰德。 哦，每日 2024年6月发表会 Rush 的高潮啦 ,WWDC2024。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两个钟头黐捻线，睇到你呕。 唔系，即系千呼万唤始出来，有唔少呢啲咁嘅嘢啦吓，叫做即系好啦。咁就跟到我哋顺序，我哋先讲， 唔系讲咗啲最唔重要嘅就系 Wilson Pool 相关。 Wilson Pool 最喺亚洲买卖啦，但你系唔会买嘅咁样。 首发就诶唔系首发啦，亚洲嗰边就同中国一齐，香港嗰边同系先，亚洲呢边就呢个香港同中国一齐首发 一齐买啦。 亚洲呢边6月28号呢个香港同中国一齐卖，咁三皮嘅一嚿真系玩具嚟嘅。 至少而家呢个阶段佢未系可以叫做实际，即系其实但系讲真，当初旧年啊我哋讲嘅时候都话噶啦，呢个白老鼠嚟嘅，你 付费测试 翻$3000买嚟做白老鼠，你就预咗噶啦。 嚟到香港唔止$3000咯， 我就希望就有冇得试啫，Apple Store。 应该就有得试嘅，不过我想可能要排下队咯。即系如果啱啱开嘅话， 排队唔紧要啊，总之有事。 即系唔知啊，总之佢我哋未掂到佢，先已经去到第我第二代出嚟啦。个第一代真系 Alpha 版嘅 Beta 都算不上嚟噶，老老实实有好多嘢都系而家先走出嚟嘅。咁啊，包括佢之前出咗之后，大家其实反而唔系话啲咩实景啊，成系个超巨型屏幕啊嘛，投射出嚟啊嘛。 系 咯。咁之前一路都系几大都系平嘅，咁就产生好大问题啦。大家都知道有。当你个荧幕大到一定程度咧，个画面要曲先得噶嘛，即系你去电影睇嗰阵时啊，定电影睇嗰阵时都系咁噶嘛。咁佢终于加翻个曲面屏落去啦，好明显就系啲使用者反馈出嚟，喂大佬，点解你冇嘅？咁佢先集集去搵人搞出嚟，所以呢个二咧，应该算系 beta 版咯。 开始比较实用啦，曲幕，跟住再加咗一堆手势。 最紧要系空键个手势啦，之前系要揿佢个空键噶嘛，真系我谂紧，喂，边有人咁戆鸠噶？你用紧嗰阵时，你大部分都用手势搞啊，点解你最重要可能系最常用嗰个掣，反而系要揿落去嘅啦？即系当然佢冇取消咗你手揿实体键嘅，但系你可以用手势去做，因为大部分嘢都应用可以用手势噶嘛，点解空个手势就一定要用硬体啦？咁佢而家又整翻啦， 咁就系最叫顺从线如流啦。 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之前有讲过嘅，因为佢而家嗰啲所谓嘅 3D 画面啦，系要用佢部机整影出嚟噶嘛。但呢啲场景通常唔系最常用嘅，最常嘅场景就系、是、我张相本来系 2D 嘅，但系我想佢变 3D， 理论上又唔系真系好难嘅，其实件事基本上都系用 AI 计出嚟嘅，就去估啊边一层即系边件嘢系比较接近画面，边一嚿系比较远离画面。大部分场景嘅情况之下，你用估嘅都可以用估到嘅，即系用 AI 估啦，简单讲。咁佢就可以将佢变成做立体嘅画面噶嘛，即系咁样嘅产生，你先可以用得到嘅。因为如果唔系，你专门放佢影 3D 嘅嘢，有几咁多嚟啦，好少噶嘛。 如果一张相嘅话，要将佢由 2D 变 3D 嘅话，其实难度唔系高嘅。 系啊，睇个效果几好啫嘛，我唔紧要。咁啊，仲有一个都系Alpha 版变 Beta 之后先出现嘅呢、这个，之前咧就有呢个飞行模式，简单讲就嚟要完全静止喺某个空间度，几乎唔震得咁滞嘅。我哋撞到啲气流应该都唔掂嘅，虽然佢叫飞机啦。咁佢而家多咗个就系火车模式啦，因为之前咧如果你喺火车或者车之类，你基本上唔太喐，但系。实际上是会有少少震动啊嗰类咧，佢都唔俾你用嘅。咁啊，而家终于克服咗呢个问题啦。其实因为佢个呢啲咁嘅微细震动咧，系非常之影响定位嘅。如果你用过任何 VR 装置，你都知道啊，呢啲嘢先系最影响个定位，成个会走咗去嘅。咁佢而家就火车呢啲相对比较个震动系恒定嘅，比较安定嘅，咁可以做。理论上，如果你揸车揸得好顶咧，都可以喺车上面用嘅。我唔知实际上用上去会点啦。但系理论上系嘅。但系如果你喺车上面喐多少少嘅话咧，应该又系唔俾你睇嘅。主要系佢 VR 呢方面系弱点嚟嘅，咁样啦。咁啊，仲有一个都系本来就应该要存在嘅嘢，就同啱啱完全调翻转，俾翻个 mouse 嚟。即系我谂紧，喂，你点解你可以完全唔俾人用 mouse 啊？理论上 iPhone 都可以用 mouse 啊。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 唔系理论上，实际好多人都咁用。你 iPad 嗱，唔好用唔 iPhone 啦 ，iPad 啊就已经好多人用，就 iPad 你已经用紧 mouse 用咗好多年啦。mouse 啊 ，touchpad。 但系 Wilson Pro 系冇噶，除咗 Wilson Pro， 另一件嘢唔用得嘅就系你个 Apple Watch。但系你 Apple Watch 唔会真系唔会用噶嘛？但系你 Wilson Pro 其实你系三唔不时会用到啊。咁而家就终于俾翻你， 咁啊，呢啲啱啱嗰啲絕大部分都係其實你一開始就應該要俾 AI 嘅，只不過各種理由可能冇諗到，可能係技術問題，總之而家先俾你呢、這個 beta 版先俾你，咁啊還好咯。就 好好冇嘅。 啊，仲有一个咧，就与其话系方便使用者，不如话系 方便展示。 方便佢展示就系用家之间口耳相传啊，其中一个宣传方法嚟啊嘛。咁如果我要将我部嘢去借俾个 friend 去试下，尤其是呢啲 VR 嘢咧，无论边部咧，大家都中意噶啦。行上人哋屋企，哎，见到你有部 VR， 我攞嚟试下玩啦。好多时候咁啊，但系。如果好似 Wilson 我咁，你成嚿嘢本身就一件运算装置嘅话，即系你唔系纯粹显示啊，你仲有佢入边所有资料有剩啊，你借俾人就会有少少唔方便噶嘛。尤其是望到如果突然间有啲咩奇奇怪怪嘅 app 啊，或者奇奇怪怪网页啊，睇啲奇奇怪怪片啊嗰啲嘢，好唔方便噶嘛。咁你可以整个来宾账号，咁呢个 window 咧就应该 XP 年代已经有噶啦嘢啦。佢而家终于谂起我要啲咁嘅嘢啦。 咪咁咩？ 咩都有。 咁咩喺 macOS 都有咗耐。 佢终于谂起佢需要啲咁嘅嘢咯。 咪即系 beta 版嗰、那个 alpha 版啫嘛，头先都讲啦。 即系总之呢个 beta 版嘅 Wilson 铺大概系咁样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 iOS 18啦，最重要嗰嚿啦。 系啦，最重要，今日最重要，首先就系、是。 千呼万唤始出来嘅嘢啦，又系 删一个以前 jailbreak 最重要功能，有咗好乸多年嘅icon 自由摆，即系话你 icon 又唔使话跟住一定要顺住摆啦，就你中意点摆得，摆中间中空又得，上下开又得，点摆都得。這個、呢个咧 ，Android 有好乸多年，我而家终于俾你啦，点会系？ 讲咗好，真系我讲好多年，佢个 app 之前系由上至下左至右咁样放，系整成咁排列，好冇错，真系就系、是、如果你尤其是我哋啲宅咧。喜欢用啲美少女嘅桌布㗎嘛。佢有啲桌布放得位唔好呢，佢就係他妈都遮住咗隻眼，最紧要遮住咗块面。我又唔想遮住佢喎，以前好烦㗎，要搞个透明嘅 app 嘅 icon， 然后放上去係要咁样搞你先可以避免遮到你老婆啦，简单讲就係、是。即係喺 Android 嗰边搞咗好耐㗎啦。咁啊。虽然咁啊，佢就再进一步，我咪叫进一步，都系我记得 Android 嗰边都有噶啦，就系、是、你个 app 个 icon 同嗰啲叫 widgets 啊，我唔记得点读啦。总之就系放大少少你个钟啊、天气啊嗰啲嗰类嘢，缩个最细就系 icon， 拉大啲就系 widgets。咁啊，呢个两边无缝接口啦。咁啊，但系有个我唔知系笔啦，定系特登留低俾你，定系有啲咩交互问题？如果你将佢拉到2×2，即系四格嘅话，你唔可以放中间嘅。佢 total 有四格噶嘛，左左右有四格噶嘛，佢占咗两格嘅话咧，你只能占最左边嗰两个，或者占最右边嗰两个。咁 即系笔定系咩啦？ 啊，但系佢放唔到喺中间嘅，我唔知系佢有笔啦，暂时唔俾啊，定系乜嘢有啲咩问题？总之佢而家系做唔到，因为你谂下，如果你净系放一嚿4×4嘅话，你梗系想佢系正中间噶啦，唔系偏埋一边噶啦，喜好问题啦，可能系即系你啲整齐嘅强迫症啦，咁啊。部分地治好咗某啲人嘅强迫症嘅，咁啊，终于啦，叫做我见佢个交互咧，其实都几痛苦下，可能因为佢又想你同时可以 icon 变 widget 呢样嘢啊，咁变成咧就系你拉嚟拉去嗰阵时咧，成日会有问题嘅。不过先讲，目前呢一刻嘅 iOS 8系 beta 版嚟嘅啫。呢一刻我哋录音之前就已经出咗嚟噶啦，但系正式版要 public beta 一就系最早嗰个版本嚟嘅。 系啦，所以啱啱讲嗰啲嘢可能纯粹系 beta 版未搞掂嘅嘢嚟嘅啫。咁啊，仲有个新功能就又系画面上啦，将所有嘢变咗做单色通。咁啊，叫做整齐少少。有啲人系好强迫症噶嘛，你见嗰啲嘢立立乱嘅话会好痛苦噶嘛。 同埋咧，佢暗色有一个暗色模式咧，即系 icon 全部暗色咗咧，靓舒服啲嘅。因为如果你玩如果入夜晚嘅话咧，你将成个画面啲 icon 都变成暗色嘅通嘅话咧，睇落系舒服好多嘅。 我觉得主要是要配合翻你个桌布咯，即系你日夜转啦都还好，我觉得最主要是底嗰张图，如果是黑掹掹嘅，你啲图全部白雪雪咁样，嗰种就好突兀噶嘛。我觉得系其中一样是攞嚟咁样用，总之佢可以俾你玩嚟玩去啦。虽然暂时见咧，你玩嚟玩你玩嚟玩去，你都系要调得好睇，几困难。咁啊，而我呢啲眼残嘅人士，基本上系靠唔同颜色去知道系边一只 app 嚟嘅，即系所以就其实对我嚟讲就冇乜用嘅。咁啊，但系有啲人中意玩下花神咁样啦。咁啊，一个比较实用少少嘅，而家右上角嗰粒控制中心，咁啊拉落嚟可以同之前桌布一样，可以将佢调位。 你话好有用，咁啊算系几有用，因为拉落嚟嘅空间有限咧、嗯，有啲嘢你系想一拉落嚟就见到嘅，咁啊你可以自己调翻你想要乜嘢系拉落去个控制中心入边见到嘢啦。因为毕竟每个人习惯唔同，有啲掣好多人成日用，有啲掣咧系基本上你唔会用噶嘛，即系譬如录影啊嗰啲灯啊嗰类嘢咧，有啲人就成日用嘅，有啲人系好年都唔会开一次噶嘛，咁你可以自己教点样顺手，甚至连个 size 都可以教。暂时见咧就唔系好完全自由嘅个 size， 好似有啲问题嘅，但系我有啲怀疑系 beta， 又系 beta 版嘅问题嚟嘅、嗯，可能日后会可以控制翻啲啦。咁啊，佢而且佢个控制中心有分页啦，呢、這个咁啊多咗好多可以控制嘅功能， 例如话系AI 录音将你录音广东话变成文字啦，我觉得呢个非常烦，呢、這个非常重要，阵间会讲噶啦。 啊，阵间 AI 嗰时都会睇啦。咁啊，暂时呢一刻见到啊，都系呢一刻见到啊，都嗰度重新一次喺 beta 版啦，可能后边会改善噶。喺 beta 版入边咧，唔同嘅分页咧，你系冇得成个分页调嘅，即系你唔可以将第三页调落第二，你只能将第二页成个铲咗，重新开翻个第二页出嚟放喺第三。你只能咁样做，咁呢个好早期好早期嘅 Android 都有呢个类似嘅问题嘅，但係好早好早已经改善咗㗎啦。我估佢甚至 beta 完正式版就已经可以执返掂，咁应该都唔系太大问题嘅。咁其实就系等于多咗个 full desktop， 你可以咁样理解啦。你平时个 desktop 向左右向右横㗎嘛，咁而家多咗个拉落嚟嘅控制手身上向上向下半，就有好多嘅快捷键。咁如果你系15或以后嘅话，你仲可以个粒多功能掣啊，可以攞嚟教埋，包括你锁机嗰阵时候，左下右下嗰两粒你都可以改啦。我唔知点解好多人都好厌恶个灯掣，我谂紧，个掣我用，其实佢用得非常之多嘅掣嚟嘅，对我嚟讲系。 但我嘅问题就系、是，有时无啦啦唔小心 high 咗就 high 咗个灯掣，其实点解着咗嘅？个呢个系我好多，我谂好多人都试过就系、是。突然间，点解我裤仔会着光嘅？先醒咧，啊系，唔知揩咗个电筒掣。 啊，因为我使用佢嘅频率非常之高，我就算我带住电筒都未必一定系用电筒去做，我有时都系顺手就系用电话，所以佢喺嗰个位置其实我觉得好方便嘅。咁可能有啲人误触比较多啦，睇下点啦。咁你咁啊，而家你可以换走佢啦，即系你想换啲咩都自己啱点位啦。咁啊， 好啦，跟住就系、是、又系 game mode 啦。 佢个 game mode 咧，系实系有用嘅，理论上系有用嘅，但系实际上有几大用途呢要睇啦。佢有两个主要效果，第一就系识晒，尽量识啦，识得就识你背景嘅所有嘢，空翻啲资源俾你部电话去用。咁啊，其实通常情况下咧，你部机都唔会紧张到系个差个少少嘅，唔会差个滴滴咁多多。我谂未必会差到两三帧咯。个差距非常之少，不过叫做资源俾咗你嘅话，咁你切换的时候，咁佢冇咁容易 Q app 啦，嗰类嘢。咁另一个可能实用啲嘅就系佢会尽量令到你个蓝牙个 delay 减少。呢个两难嚟噶嘛，频宽同埋个 delay 喺蓝牙入边系两难嚟噶嘛。咁佢会优先选择 delay 减低，因为你打机通常都系想要 delay 少噶嘛。 因为我有啲朋友而家仲系用有线耳机，就系纯粹因为 delay 啫嘛。你玩音 game。 唔止音 game 好多，你只要同反应有关嘅咧，你可能由声音获取资料噶嘛，即系有甚至嘅格斗 game 啊，有啲人都系用听声，嗰下直前防御，尤其是而家好多雷云系嗰啲咧，你打落嚟要招架嗰类性啊，可能你真系听声嘅，好多 game 都系咁样嘅，尤其是你而家都基本上冇人再用紧呢啲有耳机嘅有线噶啦嘛，你又唔系好想牙咗甩领头喎，咁啊，佢呢个系有啲用嘅理论上。有几大用途就要睇佢个客户如何啦，咁啊，做过咧就对好多人都有用嘅。啲老公或者男朋友经常要交部机俾女朋友去检查，只系有啲嘢你唔想俾佢睇到嘅，你就可以全部隐藏咗佢啦。 系啦，将你嗰啲咩交友 app 啊、平权 app 啊、记录冇记录呢个，有啲冇平权 app 啦，我讲唔难听啦。 你记录都有机会噶，真系。 咁系啊，咁总之大佬，你沟咗条女。 你俾部电话人，但系你唔想佢见到呢啲嘢， 隐藏佢， 你全部可以车晒落去， 同埋都可以每个 app 用 Face ID 去锁，即系用密码锁。咁 样就唔系，佢系唔俾用密码锁嘅。呢、這个几有趣嘅情况嚟嘅。点解咧？我觉得系某程度上系好嘢嘅。点解咧？因为通常你谂下个情景啦，你就交咗部机俾人，咁通常情况你都要话埋俾对方听，你部机嘅锁机密码。因为你知道你一揿锁机再开翻就又要你打密码啦，你唔通系咁你 keep 住俾只手指佢咩？冇可能噶嘛。通常你就要噏埋个 number 俾人哋，等佢锁机再开嗰阵时可以开得翻。 但系 所以呢度入边咧系唔俾用密码开嘅，一定用 Face ID， 一定用 Face ID 系啦。咁咧就你有时啲有时 message app 咧好重要噶嘛， 最少你嗰个一瞓着咗 Face ID 都唔得噶嘛，即系基本上你要主动地去俾佢去解锁，你先做得到。佢就咁 tap 咗你部机或者知道你密码都冇用嘅。一定要是你本人的情况之下去先开得到。是不是这个呢就对啲成日要借部机俾人主要是俾老婆检查嗰啲嘅情况就非常之有用。即係我哋呢啲单身狗就冇呢咁嘅问题㗎，难听讲句照就算你 desktop 上面有个 DMM 嘅又如何啫，即係不过有啲人需要啦。 咪呀咪呀咁样就係你例如话攞部机去整。咁你都你安心理上安全啲咯，即系你可以俾人检查一铺咁样。虽然你知佢，虽然佢唔会搞你，但系心理上要觉得安全啲咯。 啊，虽然咧就会唔会又会变咗变你女朋友诶见到一嚿有个隐私 app 喺度咩嚟噶？解俾我，即系呢啲算系社会工程破解系咧，就佢就帮你唔到啊，佢只能技术上帮你锁住嘅啫。 啊， 如果你系将佢掟个嘅 app 掟咗去隐私嘅话咧，你连有呢个 app 存在佢都未必知嘅。咁当然佢会问你到底隐藏啲咩 app 啦，你呢啲就自己谂掂佢。我就佢提供咗个最少提供个逃生门俾你啦，咁样啦，好啦。 跟住就 咁啊，呢个仲有一个iMessage 嗰边，佢每一次更新 iOS 都总要iMessage 要更新啲嘢。 因为其实好多人用噶，香港咧就好少人用，但系咧喺外国 iMessage 超好，喺美国咧超红噶，红到话我之前都讲过啦。红到 Google 鬼晒咁嘈，话要开放 iMessage 啫嘛。 啊，终于有个其他好多呢类 IM 已经有嘅功能，佢而家今次俾你啦，指定时间延迟发送。即系呢个，我唔记得系边只搞先，好似系 Telegram 唔肯定啊，搞咗好耐噶啦，一几年嗰阵先有噶啦，指定时间先发出嚟。咁啊，好多人讲嘅讲法都系话，即系譬如啲生日快乐啊嗰类嘢啦，你 set定啲纪念日啊嗰啲嘢去传嘢。即系如果我讲嘅话咧，我个例子就会系报平安。即系有段时间大家好需要报平安啦，吓咁样一段时间之内你唔翻去取消个信息，就会带个信息出嚟，我可能出咗事啦，你集集嚟揾我。 尤其是喺美国啲地方咧，有啲需要嘅。 啊，类似咁嘅情况咧，因为你真系未必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做到危险嘅话，未必仲 set 一次咩啲求救信号啊嘛。咁你事前搞定啦，尤其是有啲女仔啊、啲赴约啊嗰类，大家都知啦吓，即系唔一定系唔好嗰啲啊，但系即系总系安全啲啦。种各种各样呢类延迟传送嘅用法，终于可以喺 iMessage 上用到啦。有其实有啲迟嘅，不过迟到好过冇到啦，咁样啦。仲有一个就系呢个上报功能嗰边， 定翻更新又系。 呢样嘢呢其实佢有咗好耐㗎啦。即係你个相簿啦，佢都知你个相簿啦攞乱㗎啦。佢好耐之前已经一路都有啲各种分类方法。即係哪怕我而家揸住部 iPhone 7, 佢最高上个15㗎啫。都好啦。佢都有呢类分类㗎。不过冇咁智能。而家有智能咗好多。就係咁多㗎啫。佢可以分类到更多。呢、這个应该其实属于 AI 相关嘅嘢嚟。我哋可以调返转讲啦。呢类型嘅 AI 应用其实 Apple 已经做咗好耐好耐好耐㗎啦。 其实 Apple 系有做 AI, 但佢就唔系嗰种唔系我而家讲緊嗰种囉。 不过阵间我哋专讲 AI 先再讲啦。咁啊仲有一个呢就系、是、都系有咗㗎啦。不过就今次系独立整个 App 出嚟。 The Password App。咁呢个呢就是、我係所如果有用開依佢我哋叫 password 管理密碼，即係 LastPass 啊、1Password 嗰啲咁嘅人，嗰啲嘅用家嚟講，即係我啦。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即刻 cut 咗 1Password， 一來好乸貴，而家越嚟越冇用。 呢、這個免費啊嘛， 免費之餘佢亦都好用。其實我其實咧，佢只不過係將以前擺喺 Safari 同埋嗰個低層裏面嘅 Keychain 掹出嚟變成一個 app， 咁咧。佢管理其实系好用嘅，即系我呢几日两日我重新用翻 Keychain 嚟做密码咧，发现到咦好用、啊，其实真系唔使用1Password，咁再加埋佢要会独立出嚟嘅话，就更加好用啦。即系管理呢一大堆啲 WiFi 密码咁样。 啊，佢俾个 app 你，主要系俾你管理咯，你使用上咧就冇乜太大分别嘅，但系你管理佢嗰阵时咧就会方便啲。 啊，咁我一年悭翻成3嚿水港纸啦。 嗯， 好啊，贵啊，点？ 啊，咁啊，做啲辅助使用啦。应该是AirPods 上面的功能嚟嘅，咁就是你收个电话嗰阵时候，你可以点头或者拧头去选择接或者拒绝电话。虽然我总系迎住会有啲场景就咁啱得咁巧，你在现实中要点头或者拧头嗰阵时候，咁啱有人打电话入嚟，咁点算咧？ 其实呢个咧就好处就系咩咧？多诶，俾一啲叫做咩做紧嘢只手唔可以落埋手机嘅人，即系话我系唔好用地盘咁夸张啦。即系我拍，例如话我喺度打紧机咁样，啱啱电话嚟，咁我点点头，咁啊听电话，咁呢个系有几有用嘅。对于一啲只手即系你只手拎唔开嘅人嚟讲， 唔止啊。譬如我煮紧饭，我会听 podcast 噶嘛。咁嗰阵时我身边净系得对耳机嘅啫嘛，部手机可能喺间房度或者系副台度，但系我只手又流淋，我唔想掂佢啊嘛。咁可以系的确有啲用嘅，即系入去毕竟系打电话嚟，而家呢个年代打电话嚟通常都有重要嘢噶啦嘛。你可以选择去听听唔听啊嘛。仲有一个咧就用望嘅走去望只 app。 嗱呢个咧就属于佢辅助控制嚟嘅，即系一部嘅辅助控制，即系简单就系当你只眼望住个 app 画面 app， 大约系一两秒到咧，咁咧个 iPhone 嗰个镜头 detect 到你眼嘅话咧，佢自动帮因应你嘅视线打开某个相对嘅 app， 咁就方便一啲即系只手唔方便嘅人。 又系啱啱我讲嘅情况咯，你煮紧餸食嘅手油淋淋，你唔系好想只手油淋淋咁嗨嗨你部电话啊嘛，你掂你都唔想掂到佢噶嘛。呢、这个系应该系Wilson Pro 嗰边搞出嚟嘅嘢， 转过嚟嘅， 转过嚟技术嘅应用嘅，咁都系佢一样系照扫你只眼去望紧边度啫嘛。呢啲技术喺Wilson Pro 嗰边玩咗好耐噶啦，其实都系两代啫。咁但系既然都技术都喺度啦，咁啊攞埋嚟 iPhone 度方便你做嘢咁样咯。 嗱、好啦，跟住咧就兄弟嘅 iPad OS 咧。 首先 iPad OS 相关前面嗰扎 iOS 18嗰啲全部有晒，咁啊唔重噶啦。 但系咧最近特别就咩？首先就系 史诗级更新， 屌佢系就系计数机。咁当然啦，因为其实有好多人都成日屌就系、是、喂 iPhone 有计数机，点解 iPad 冇啊？咁而家有啦，咁亦都系啦，有强大功能，同埋咧佢今次最抵死就系你可以手写条算式，然后佢帮你计。即系用 AI 啊，即系话你佢好啱就系你将个写数个公式写完一大堆以后，佢帮你自动用 AI 分析而计出嚟。 首先喺呢种功能咧，我要提醒啦吓，呢类功能其实有非常之多 app 做紧嘅。效果咧就其实嗰啲专门 app 个效果仲会好啲。因为点解要手写咧？咁啊两样嘢，唔系话好玩啲，你纯粹你即系佢演示入边咧，全部都系咁啊！你手写啲咁简单嘅数式咧，系显示唔到手写有几个，定系我有啲惊咧，就系该唔系你同我讲你手写有啲嘢会认唔到啊？我唔肯定啊！即系点解咧？因为点解好多时候要用手式咧？系啲数学专门嘅人你先明嘅，佢啲符号系非常常之多。用输入的话咧，系好难入噶啦。你入嗰一条微积分数，你就知道几咁麻烦。微积分都系相对比较容易嗰种啊。如果你搞群论啊嗰类嘢啦，真系如果你尝试用键用任何 key 去输入去咧，系输入到你想死啊！你真系宁愿攞手写嘅，系嗰类超复杂嘅数咧，你先比较需要啊，唔系你话好玩啊嗰啲，你先需要用手写嘅。咁啲簡單嗰啲咧，其實用輸入就輸入到噶啦。 咁我而家就支援呢個功能啦，就真係幫咗唔少人啦，又係。 所以點解呢啲咁難嘅數學 app 啊，全部都要支援手寫嘅原因就係因為咁。如果你唔支援手寫，好多嘢你點樣入我都唔知點樣入啊！即係你學嗰陣時，我哋學啦，最少係我唔知下一代係點啦。總之我呢代學嗰陣時，學呢啲咁嗰啲數學公式嗰時好 Q 麻煩，嗰啲定積分啊嗰類嘢，我覺得你寫喺唔同嘅位度有唔同嘅意思，佢要知道呢啲嘢咁。以前是要用专门 app 嘅，咁而家呢嚿可能也许未必可以替代到佢，我唔知道。即系因为嗰啲毕竟用做咗咁多年，专门做呢啲嘢， iPad 呢个可唔可以做到呢个程度咧？唔肯定。即系理论上，其实佢系比工程型计数机更加专门嘅做嘅嘢嚟嘅。 即系我成日我睇呢个功能时，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如果我读书嗰年代有呢样嘢，咪唔得咁辛苦。 读书年代有 iPhone 咪就另一回事啦，你都有。 算啦，我读书年代冇 iPhone 啦，手机都未有啦。 嗰、那个年代 Form 1到 Form 3都系唔准用计数机添啦，直情。 咁系啊，咁系啊，因为系 Form 4先用部 Casio 计数机，不过依咁嘅老饼嘢就唔讲啦。好啦，咁讲下 MacOS 啊，咁 Sequoia 又系啲加州咁写完国家公园名嚟嘅。啲老凤追加功能就唔讲，即系话改善佢个 V 带功能啊，薄片功能呢啲嘢就唔跟 message 嗰啲唔讲啦。首先讲咗就系一个又系喺 Video 有咗好捻耐嘅功能，就系视窗并排，即系话你将个视窗摆喺个画面一其中一角，佢自动变成就自动一半咁并排咁样嘅。而家咁呢个功能咧，以前而家其实系有 app 可以用，咁但系而家咧就原生支援啦。 呢样嘢啦，我调翻转觉得就系好唔方便嘅，就系主要系因为佢我成日拉嚟拉嗰阵时咧，我拉到边个位都好啦，我唔系想你自动帮我排，我系有种我好微妙嘅排法，啱啱好露出某啲嘢，我自己排法排到好乱噶。 系握手同感。我咧通常我就咩啊？我打稿，我做翻嚟嗰时候咧就咩？因为我将张图拉到一边，咁咧就净系啱好就遮晒 PDF 图嘅白空白位全部遮晒，净留开字，然后我就另一，然后将个画面开一开二攞嚟做，攞嚟做翻译打稿。 佢多咗呢个功能之后咧，佢好多时会自作聪明。我喺而家讲系 Windows 嘅使用习惯啦，我唔知道 MacOS 会唔会好啲，但系我估原理上应该系做唔到嘅。佢会好自作聪明，以为我系要整齐个排去排嘅嘢，我仲要揿翻个取消。 麻烦到爆炸， 经常会出现咁嘅状况。不过呢啲应该系我呢啲啲 mon 乱咁拉个视窗嗰啲成啲，我啲 fans 都话我睇住我点拉啲视窗眼都花埋，即系唔知我啲咩原理我啲。咁我每个人都有使用习惯，希望佢可以俾我识啦。如果佢可以俾我识， 跟住咧嗰啲颜文字回应嗰啲唔使讲啦，依嘢又即系老火嘅。 啲石头弹啦， 最重要就系、 又系一个迟来的功能。 iPhone 咩零？简单就系、可以将你部 iPhone 嘅画面射向你部 Mac 度，然后你喺部 Mac 度控制部 iPhone， 而部 iPhone 系完全唔使个画面系完全唔喐嘅，即系话人哋睇咧，你部 iPhone 依然黑掹掹，或者净系见到个数字啊、时间啲 锁定画面啊， 锁定画面。但系咧，你部电脑里面咧攞嚟喺度回 message 又好，沟女又好乜都得。呢个咧对公开会嚟讲非常有用。 其实理论上呢个一个好早好早前其他地方已经有，但系唔知点解呢个 iOS 系统咧，唔知点解而家先有啊！大家应该听过有个 software 叫 TeamViewer 嘅， 系咯， 类似嘅远端操控，其实系你部咩机远端操控你部 iPhone 呢样嘢。喺我第一次接触 iPhone 嗰阵时候，我已经问点解 iPhone 冇？我系拗穿头嘅呢样嘢，技术上完全唔难啊！佢得个次， 佢有时会特登留啲嘢系俾啲第三方厂商用，跟住佢嗰啲程度先自己作去做嘅佢。 即系佢有个类似嘅叫做画面投影，但系画面投影就还净系投影个画面，你控制唔到噶嘛。结果咧，当年系讲紧咧，尤其是如果系 Android iOS 之间咧，你要用部 Android 机去控 iOS 嘅话咧，系非常之麻烦嘅事。你系要用远端操作嘅软件 remote 上 remote。用一件remote 一个 remote 紧部 iPhone 嘅机去做 remote， 好 Q 麻烦啊！总之就系而家就应该算系简洁咗少少，同埋佢有内建自己嘅。咁大家都知道，大部分人其实唔系特别中意用第三方嘅呢类软件嘅，主要系安全问题。毕竟佢会攞到好底层嘅权限啊。如果你 OS 自己自带嗰个够好用嘅话咧，你唔会想用其他人嘅。 对啦， 即系我哋讲 TeamViewer 啦。自从呢个 Windows 自己本身内建嗰个 remote 啊，叫做堪用之后，我就冇用过 TeamViewer 之类嘅嘢啦。除非对方就系咁啱系用佢。 Windows 嘅 remote desktop 系咪好似叫 remote desktop 定嗰类咁嘅嘢啦？ 以前叫 remote desktop， 后边嗰个叫 RD 什么，我唔记咗啦。 OK， 好用嘅。 以前好难用噶，你即系点解？因为TeamViewer 佢本身系试咗几次系有人撞到佢个 key 定乜嘢，我唔知点样啦。总之就系你装咗嗰个嘢入边咧，有机会俾人 hack 入嚟，变咗个后门噶。咁你 Windows 自己本身嗰嚿，最少我唔使担心 Microsoft 本身卖咗你先啦。咁佢有漏洞嗰啲嘢就咪另计啦。但系嗰啲第三方软件，你真系唔知信唔信佢好噶嘛？即系咁啊！呢个佢咁终于俾咗呢嚿嘢咧，系真系终于大佬你。Windows 嗰边十年有多啦，大佬，即系呢一次，所以咪话呢次好多啲都系忠于俾嚟嘅嘢咯， 忠于俾你咯。但呢个就真系好有用嘅，尤其是我觉得最大作用就系咩咧？开会个你部手机唔喺你身边，因为有时你好啱就系我摆个手机喺房里面充电，我喺厅度用紧 iPad 做紧嘢，或者我厅度用 Mac 做紧嘢，突然间我需要用部手机攞嘢咁，我揿。跟住部 iPhone 就着出跌喺度啦，咁我就喺厅度唔使下攞部 iPhone 出嚟复 message 咁样嘛。 我要嚟讲紧嗰啲开会嗰阵咧， 喂，呢样嘢唔使，呢样唔俾你讲啦。 当住个与会者攞部手机出嚟笃笃笃咧，好冇礼貌噶嘛，随时俾你老板屌噶嘛，即系开紧会搞咩手机啊？即系有咩客咁重要，一定要而家复啊！不出。 但系而家有咩办？可以办作碌屎嘅你再。 扮喺度捉紧碌屎嗰只望得啊！ 其实同一个场，其实喺 Discord 嘅场吹紧水。 Discord 你就用部咩都做到啦，你可能系 remote 紧你 iPhone 打紧机都得，仲得啦。 系啊，打机打个 FGO 得。 好啦，咁啊，另一个都系，其实都系千呼万唤始出来嘅呢、這个 Siri 嘅技术掣，终于还咗大半了。我之前好多次都讲过，仲记得拗过几次啦，喺咪入边拗嘅直情系，即系呢个 Siri 嘅 AI， 其实嗰个都系 AI 嚟噶，只不过系当年的。 比较笨柒啲，因为 Apple 呢个 Apple 笨柒就算啦，佢有即系我成日讲就系每间公司有啲嘢擅长唔擅长嘅、 嗯。我觉得纯粹系因为当年佢已经搞嘅嘢太复杂，一嚿嘢搞得太复杂之后，你要维护嘅好困难。有技术开发者行翻出嚟讲 ，Apple 内部嗰啲啊，话佢要将佢生产一个哪怕少少嘅一个小功能咧，都会牵一发动全身，搞到成个 Siri 好难去喐，就会变成当年领先全世界。你谂下 Siri 啱啱出嗰阵时系领先全世界噶。我谂应该谂唔到有任何嘢可以同佢并驾齐驱。佢啱啱出嗰阵时，但系咁多年嚟佢不断俾人哋超越，到现在尤其是 LM 出现咗之后，我哋一般而家叫嘅新嘅 AI 啦，出现咗之后，你会发现嗰嚿嘢非常上之笨柒，连你讲乜嘢都未必知啊，仲系用紧好多好多年前嘅嘢。但呢啲维护嘅人都根本就冇办法去喐佢嘅嘢。咁佢而家就系基本上应该系成嚿嘢技术上。 红色写过啊。 是推倒重来，成嚿推倒重来啊！呢嚿嘢应该搞咗两三年嘅最少，以我估计，唔系17之后开发，而家18用到，唔系，应该要数翻两三年前，最少两三年前，佢已经知道要搞啦。即系我觉得好似两三年前啊 ，WWDC 我已经提过呢件事啦。即系咁，佢而家就终于叫做解决咗一半咯，未解决晒嘅，要整个半成品出嚟。一部分就系而家全世界都讲紧 AI 啦，你而家你。最作为一个理论上或者 AI 应用最早嘅先驱之一，你而家咁样落后人哋，咁你梗系要更新下噶啦。咁啊，而且佢一更咧就更到最新嘅。呢样嘢其实甚至比 Galaxy AI， 甚至比 Google 嗰嚿，佢演示出嚟嗰嚿我唔介意，我觉得实质上你玩到嗰嚿都仲要先进嘅。其实最紧要系佢系同你个 OS 底层结合，佢可以做多咗好多嘢。主要是帮你懒人做嘢啦。不过讲呢样之前，我啱啱记得吐槽呢样嘢。佢上一次发表会五月嗰阵时啊，就吐槽佢系咁讲 AI 噶嘛。另一样就系话佢终于放弃咗佢嗰个 machine learning 呢个叫法啦嘛。 机械学习亦做机械学习嘅，咁我而家就叫人 AI。 咁佢终于谂到点样可以叫 AI， 但系又同人语变不同啦。个 A 就系 A for Apple。 Apple 智能，苹果智能。好典型 Apple 式嘅 ，OK OK， 捉字室，不过唔重要嘅。嗱，想讲咗今次其实 先唔讲佢有咩几咁强，几咁如何那样先，我先讲有乜人用得先。 限定机种就系首先 电话 A10 Pro，iPhone 15 Pro 或以上，即系 Pro 同 Pro Max 啦，两种啦。而咧咩机方面就全 M 系 M1 第一粒，哪怕系第一粒嘅 M1 都可以用得。 系啦，即系我而家海头落个音波部Intel iMac 就唔使谂啦，不过呢个绝对换机啦，唔使呢个就咗佢啦。 原因啫就好多人都误会咗有少部分人啦，唔系好多啫，误会咗点解你只有A17 部，即是15部啦吓，即系先用得啦。原因就唔系算力问题，因为 A16 嘅算力其实系高过 M1 嘅。主要是因为 RAM 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啦。人工智能相关的嘢咧，佢系非常之食 VRAM 嘅。咁当然啦，喺同一记忆体架构之下，Apple 嘅机全部都系 RAM 可以当 VRAM 用嘅。我先唔讲个速度差异呢啲咁嘅问题。首先就系 iPhone 15咯，我就攞最强大攞唔到嘅15或者14 Pro 啦，都系用 A16 先。佢问题就系佢个 RAM 唔够。其实因为佢阉咗一刀啊嘛，啲 RAM， 所以咧佢就变成就算俾晒你都唔够去推佢个 AI 模型。AI 模型系呢样嘢系死嘅，只有推得喐同推唔喐嘅啫。喺 VRAM 上面，你再多俾佢咧都冇用噶啦，你够推就得噶啦。咁啊，唯一办法就系将个模型缩细，等佢塞得入去你仅有嘅 VRAM 入边。但系佢点样缩都缩唔到落去 A16 入边，就系咁样个 RAM 唔够。我记得系 RAM 系6G 啊嘛。是差距是差在呢度，喺玩 AI 入边，点解咁睇中 VRAM 就系因为咁。咁就算哪怕佢用同一机体睇，都唔好意思，你都系唔够。咁我唔肯定佢系塞完之后仲留翻少少俾佢个 OS 用啦，因为佢同佢捞住用噶嘛。咁啊，所以变成就系只有 A17 Pro 同 M1 后边。咁有人就话系唔系攞嚟推销啊往后嘅新商品？系及不系？呢个是技术问题嚟嘅，你最多就话佢特登唔将佢可以再缩细先，等你塞得落去。呢、这个特登嘅可能性就比较细嘅，其实应该系真真正正技术问题。不过就因为呢，因为 Apple 系向来 唔知應該講佢黐住佢個 RAM 嘅使用效能比較好啊，定係點啊？總之佢向來比嘅 RAM 都係少到好可憐噶嘛，即係而家都係 啱好夠嘅啫嘛。 係啊，所以點解係 M1 嗰邊係會比較多？就係、是、因為 M1 佢天生個 RAM 相對比較多， 唔夠快。 其實主要係咁樣，唔係個速度問題，嗯、因為譬如呢個 M1 嘅算力其實得 11T 嘅啫、 嗯、 ，A17 Pro 係 38T。我冇记错嘅话 ,A16 有20左右啦，总之多嘅 M1 嘅其实讲算力嘅话，但 VRAM 唔够无能为力，呢个系 AI 嘅特点嚟嘅。咁点解要讲咁多呢，就因为呢我发现好乱多嗰啲呢，平时玩开 Apple 嗰啲人呢，写尤其是写文章产出嗰啲啦，我有睇佢哋讲我问佢系唔识 AI 呀。 正常啦，我都唔识啦。 结果佢解讲嗰时呢讲到一嚿嚿咁样，完全搞错咩资料库什么咁嘅。啊呢、这个 AI 点会仲有资料库啊？佢劈落去你个模型嗰阵时就已经不存在资料库呢样嘢噶啦。 因为因为咧本身 Apple 佢咁讲啦，我咁听啦、 啊， 就系佢咧就系如果简单工作，即系一般嚟讲，你一般日常嗰啲。 哦，呢个三段式啊嘛。 系三段式嘛、啊，首先就系简单工作，佢尽可能 send 下窿喺你部机，但都要联网。 唔系，最细嗰嚿系本机运行嘅，咁呢个等我讲啦，冇办法。 系啦，佢有喺一啲简单嘅 AI 工作，即系简单 Siri 工作，即系话开 app 相啊 ，K 加嗰啲咧就本机工作，跟住重啲工作就传翻你 Apple 自己嘅 server 度，就佢 server 帮你处理，就手晒呢个时候咧就已经去头去尾噶啦，即系所谓去咗你所谓辨识嘅资料，将你 理论上啦， 理论上啦，咁信咁佢讲咁我咁听啦，如果再唔得嘅话。就去 call 就 call 外援，就再去再将将啲资料再设件，然后掟俾第三方嘅 AI server。咁而家就 drop ChatGPT 4.0啦。 嗰个读四 O。 四 O 咁 咧？先讲点解有啲人问：，既然你都系云端咯，点解你系唔可以将佢开放下边？大不了咪全程云端咯。 黐线啊！呢个就系咪而家 两个层面上系唔做唔到嘅。第一，钱嘅问题。如果你乜鸠都上晒去，当然会好似而家，其实而家嘅旧嘅 Siri 啊，都系咁样做嘅。你乜嘢我之前都讲过啦，你断网嘅话系用唔到 Siri 嘅，呢个你啲入地铁又用唔到，上飞机又用唔到噶嘛。呢个第一，但系相对讲还好嘅，你连唔到网就用唔到 Siri， 以前都系咁噶啦。咁点解佢唔可以下放俾下一亿全程联网呢？系因为 AI 运算系非常之识运算能力嘅。佢而家基本上咧係豪俾你嘅，佢所有要聯網嘅嘢都係豪俾你嘅，非常燒錢。佢唔似人哋嗰啲要摸就係錢大把任燒，要摸就係根本佢係引導你去嗰啲訂閱服務嗰類嘢，基本上係當你免費使用嘅啫。呢嚿錢邊個俾先？全程聯網嘅話邊個俾錢先？ 咪就咯。 另一個問題就係咧，佢而家咁嘅三段式嘅最根據嘅咧，你本機運算有一樣嘢一定要都有要做嘅咧，就係判斷呢個需求到底需要係本機運算啦、聯網啊，定係要 call API， 即係 call 外匯啦，係到底係邊一個？係呢個判斷本身都係要你本機嘅 AI 去做嘅。而呢嚿嘢本身都係要有足夠強嘅運算能力先至做得到。即系呢个会变成有个先有鸡正先有蛋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呢样嘢佢目前呢一刻只有本机就已经有个新嘅 Siri 你先可以做，而呢嚿嘢咧基本上我哋系未有耐玩到嘅，先唔讲我谂大家都未必系用紧15 Pro 嘅，先唔讲呢样嘢先，即系可能你用紧 M1 嗰啲啦，今年秋天先有开出嚟用，而家嘅 iOS 18或者 iPadOS 18系未用得嘅， 而家仲系支援英文啫，咁应该系啦。 而且佢用得开始都只能支援英文，限定美国，即系我英文未英国都唔得。当然你应该可以调，你只要调地区就可以做得到噶啦。其实重点就系佢净系成日听英文咯。简单讲就系、 是，不论识听中文，佢问题都系嗰句啦。嗱，咁呢个就另一个法律问题啦，就系、是、香港用唔到 ChatGPT 嘅，好多人鬼晒咁。 呢个我直接话咧，基于原理一定用得，我赌几大都得。 唔系呢个就唔讲住，首先我讲咗嗱，讲咗先啦。 你俾我讲翻前歪前少少，讲翻佢嘅三段式嘅先。咁佢本机型我嗰度咧用嘅就系佢自己本机嘅晶片啦。M1 佢得11个 T 嘅算力咧，未必唔够嘅，老老实实。其实佢个粤语辨识啊，其实并不差嘅，即系以前嗰度。 其实好噶。我作为一个每日都用紧 Siri 开灯熄灯啊，用 HomePod 咁做嘢嘅。我嗰啲咁死人懒音又多，讲嘢捋捋地咁死人嘢咧， 基本上咧 ，Siri 系认得晒嘅，即系话朝头早叫开灯、熄灯啊，今日天气啊，帮我开播音乐啲，佢系认得晒嘅。其实而家嘅 Siri 嗰个对广东话，尤其是我咯依类咁样啲口齿不清嘅死宅嘅口广东话咧，辨识度几高噶？呢样嘢我觉得其实而家嘅 Siri 咧系好用噶。 以前嘅情况就系佢辨识到你噏乜嘢，但系未必知道你想要啲乜嘢。 但佢 已 经做到。 同埋就算佢知道你噏乜嘢都好，佢都未必可以做到俾你，因为以前个接入太少啊。而家咧，佢往后就佢会知道你噏乜嘢之后，佢真系会去尝试去揾嘢，包括啱啱我哋讲相簿，咁你就可以帮我揾有只狗有狗嘅相片，全部俾晒我睇，即系类似啲咁嘅嘢。 呢个咁唔够全，应该话唔该，帮我揾晒所有粒飞嘅相，佢跟住再帮我哋揾晒出嚟，嗰下就劲咯。 做呢啲嘢嗰阵时，佢首先就要知道乜嘢系粒飞， 系啦， 跟住佢哋要辨识。你张图入面包唔包括相关嘅元素？咁啊，准几准我唔知道，目前呢刻睇唔到嘅。但系呢啲嘢都系现代嘅大语言模型所需要嘅嘢嚟嘅。呢啲嘢全部都系非常之食资源嘅嘢嚟嘅。所以点解一定要新机？咁啊，唔完全系，当然佢我相信佢有呢个成分嘅，但系唔完全系为咗谷销量嘅。啱啱讲我最细嗰嚿，仲要而家讲嘅系云端嗰嚿。云端嗰嚿咧，佢就话系用 Apple Siri 自己本身嘅。晶片去做出嚟嘅，所以佢有个自家嘅叫做加密啊，定乜嘢？总之令到你可以安全啲啦。咁佢咁讲咧，就你咁信住先啦。咁的确喺呢个 Apple Siri 入边系的确有个咁样嘅加密嘅系统喺度嘅，会唔会俾人 hack 啊？诸如此类咧，会唔会中间人攻击嗰啲嘢？你只能信佢 嘅 啫。 唔系信得过嘅，虽然嗱。咁咧，虽然马老爷咧就鬼晒咁嘈，又话我入你用 Apple 机唔好入我间公司，咁就鬼晒咁嘈，呢个另一个古仔啦。 妖，嗰啲就算啦。 我信得衰过嘅，其实咁马老爷啲花生就我等新闻再讲啦。咁 好啦，咁就跟住落嚟之后嗰、那个嗱，我因为咧其实咧发布会之前咧，我系有谂过，因为佢已经系盛传紧佢用 ChatGPT 合作啦嘛，好、嘅。如果你连个底层都系靠同人哋连嘅话，唔似系 Apple 会做嘅嘢喎。 唔会，而家佢纯粹系外挂 AP。 咁佢而家呢个答案咧，就比较似系我所认知入边嘅 Apple 会做嘅嘢啦。 纯粹 佢而家做嗰个其实系一个转送嚟，即系等于乜嘢咧？你以前用 Siri 都会嘅，帮我搜寻乜乜乜乜乜，咁佢咪自动咁去转？当然佢搵嘅其实都系 Safari 啦。其实但系佢都系一个射个资料需求出去嘅应用嚟。咁所以亦都解答翻大家可能会在乎嘅问题就系、是、咁 Apple 嘅 ChatGPT 香港或者中国用唔用得啦？根据佢而家呢个结构咧，除非佢故意，如果唔系一定用，即系如佢故意去驳你咧，就另计。但系而家 Apple Open AI 嘅策略同埋 Apple 嘅策略 ，Apple 梗系唔会想你俾人驳噶啦，即系除非 Apple 唔知黐咩根，无啦啦想驳咗你香港及中国啦。如果唔系就冇问题嘅。点解咧？类似嘅例子就系 OpenAI 嘅所有 API 应用都系香港可以使用嘅。你只要系开好咗个 account， 博好咗 API 之后咧，哪怕你喺香港攞出嚟，咁香港人用得最多应该系 POE 啊嗰嚿，好多人用ChatGPT 都系用嗰嚿。嗰嚿其实系接入呢个 OpenAI 嘅 API 嘅，系完全冇问题嘅。所以如果系以 Apple 而家 up 出嚟嘅模式咧，应该系类似嗰种情况嘅。佢都系接 API 嘅啫，所以系唔会有呢个锁香港中国嘅问题。 同埋佢另一样咁，仲有一样嘢就系佢都话明咯，喺发表会度讲过嘅，就系、是、以后会追加其他服务，咁以后再咁以后咪 都系 API 啫嘛， 咪加 API 啫嘛，咁咪加民生不言又得。 之前都有话过同 Google 合作啊， 加Gemini 又得，再加埋 XAI 嗰个Crop 又得。 好似未有 API 放出嚟喎，暂时 咪咁讲啦。暂时讲就即系咁，因为其实咧，而家即系放 API， 其实主要都系Jamie 同埋ChatGPT 啫嘛。咁你 其实绝大部分服务型 AI 我咁叫啦，都有已经有 API 噶啦。Twitter 嗰个系少数冇嘅， 因为佢而家仲 beta 版。 所以亦都引申另一个问题，使唔使俾钱？咁当然唔使俾钱啦。我系指我哋用家唔使俾钱，不过。亦都唔代表住你可以白嫖佢，因为你嘅唔使俾钱同你打开个网页唔使俾钱几乎系同一件事嚟嘅。佢一个接个 API 接俾你系一个免费 API 嚟嘅，即是话当佢一忙起嚟咧，就会自动跌翻落 3.5 噶啦。都同你而家喺网页上边或者系 App 上边嘅免费用户系一模一样嘅。 佢得閒有算力的時候，佢會俾一定 quota 俾你用4 O。咁但係如果佢唔得閒唔成嘅話咧，就會跌自己跌翻落去。佢有講過可以俾你自己接自己嘅 API，自己嘅 OpenAI 嘅 API 啦。咁嘅話咧，即係我個 API 係俾錢嘅，係俾係付費嘅。佢入邊有個 quota 啦。我先話你聽，用 API 嘅話其實慳好多啊，除非你非常重度使用者。因為接 API 嘅話咧，使用嘅錢係唔同你俾月費任用。佢係你講一句嘢，俾一個 token， 每用一個 token 佢就收你一嚿錢。即使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個 token 啊。總之你當蘋果一個英文字，但係佢會用兩至三個 token 咯。你咁樣理解啦。佢若干萬個 token 就會收你幾多錢。佢用呢種模式。而如果你用呢種模式接嘅話咧，根據彭博嘅爆料，這個爆料嚟嘅咋，唔肯定嘅。根據彭博嘅爆料啦，如果你用呢種方法嘅話咧 ，OpenAI 調翻轉係要回佣俾 Apple 嘅，佢 Apple 唔單止係免費接落去， 仲有錢賺 嚇。就係講緊佢首先佢點解佢唔使俾一部分就係戰略合作啦，第二就係佢用嘅其實都係原本就係免費嘅 API 嚟嘅，佢俾你預設俾你嗰嚿，咁佢衰極都仲有 3.5 嘅，因為調翻轉講 3.5 其實都唔算差嘅。咁大家用過啦。 同埋一樣就係以 Apple 佢嘅對於佢個 AI 嘅定位嚟講，三點五夠用嘅。 難聽講句，即係 mean 啲講句就係三點五都屌打 Apple 入邊本地部署嘅確。先講唔係技術問題，係三點五係人哋 server 用 DH18 建成嘅群組去走搞出嚟嘅 server， 人哋可以塞幾輪大個模型落去都得。你个 iPhone 上面你部电话嚟噶，大佬。 冇话 iPhone 咧，就 Apple 自己嗰个云端 server 都冇咁大啦。因为呢啲嘢咧，就真系纯粹做咩啊？搭钱同时间同埋技术三样抌落去嘅。咁你抌几多钱有几多嘢？而 Apple 系呢方面系一直都弱嘅。就算佢开 server 都唔见得会强几多。咁 啊，唔系，我就系讲紧唔系呢个问题，就系讲紧你手提装置啦。佢个算力系有上限嘅。佢個 size 個 VRAM 係有上限嘅，所以你塞嘅模型唔可以太大，算力唔可以太快。現在所謂成日叫 AIPC 嘅標準係講緊50T， 啱啱都講咗啦。而家現在 Apple 最快，無論你 M4 定係A17 Pro， 都係得38T 嘅啫。而我用個最簡單嘅對比，你攞張4090係300T， 你冇理個攤位叫乜嘢啦，總之你睇個數字你就知道，只要係 desktop 嘅 display。嘅 AI 嘅運算能力已經係屌打你手機上面嗰嚿，更加冇人哋講 server 級嗰啲用 A100 H100 嗰啲， 冇可能比較嘛，因為 嚇、所以點解 3.5 已經遠強於你本地部署嗰嚿？唔係技術問題，呢個係物理限制問題。你部電話個功耗 size 全部都係非常有限噶嘛， 電力咯，因為其實 AI 就咩咧，食電怪獸嚟嘅。而家標機時候，而家點解突然間去 shift 位又去投資嗰咩嘅核融合啫？就係、是、電力貴啊嘛！你而家不論而家核電廠或者係燒煤啊、太陽能啲電都係唔夠啊嘛！咁佢咪諗下開源咯？唔係點捱 AI 嗰種咁嘅食電怪獸啊？ 總之就係佢，所以點解佢會有 one two three 呢個純粹係關佢本身嘅本地部署事，唔係話個技術本身有幾咁大問題。咁當然你可以話硬體本身嘅算力，其實現在移動端嘅算力係非常之掹掹緊，甚至開始有人講堪用。最簡單有大中細嘅 mini， 即係呢個 Google 嗰嚿啊，佢有 Nano Pro 同埋一個 Ultra。Nano 嗰個咧就塞落你部電話上邊嘅，你而家用 Pixel 唔記得幾多啦，最新嗰啲咧就用得到嘅。咁你弱你部電話弱啲都做唔到，而但係你唔好以為佢個門檻好高，即係同你家。iPhone 一樣啦，你就算用到最新嗰部電話，都係掹掹緊踩得入去堪用嘅門檻嘅啫。咁你需要見得更加好，佢入邊嘅演示就係 Gen 文啦，因為 Gen 長文 3.5 咧有個缺陷啦，就係佢嘅文係有長度係有限數啦，都好啦，其實佢都可以 Gen 幾百字嘅文章俾你嘅。但係如果你用任何而家塞得落電話嘅 LLM 啦，佢俾出嚟真係一句氣兩個字嘅啫。同呢個 2.0 差唔多啊 ，GPT 2.0，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用過 2.0 啦。2.0 就係一句起兩句字，你用 Gemini Llama 都係一句起兩句字嘅啫，一樣情況嘅啫。就算係 Apple 一樣都跨唔過你個坎嘅，畢竟你個功耗就放咗喺度啊嘛。佢唔單止有晶片本身嘅大細，你仲有功耗問題啊嘛。所以佢要咁樣大中細咁樣放出嚟。以我所認知嘅 AI 行業嘅比例啦，佢呢個方案已經係我見得整合得最好噶。你睇下 Google 隔離嗰嚿大中細。哇！嗰嚿支離破碎到咧， 你是你自己去判断到底你要怎样做，但是这里面它已经是智能到它自动判断本地搞不搞掂，或者是自家的搞不搞掂，还是要找外援。即是它只是判断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人工智能来的，大佬。暂时我见过这类东西手提应用里面，之前啊 Microsoft 啊 Intel 那些在吹 AI PC 的时候都没提过这些东西的。这些真是落地应用了。这些就不关技术问题事，是叫你有没有心思去整个东西出来。 这件事呢好多人有啲有依樣嘢就係、 是、呢個 Apple 傳統長項嚟啊嘛。 嗱，今次 Apple 咧而家咁講下啲實用啲嘅層面啦，咁講到就係、是、其實咧睇嚟咧就睇嚟咧就即係幾地味嘅，用所以叫地味式應用，即係冇話佢咩又上傳圖啊、做圖啊嗰啲傾嘅嘢嘅冇嘅。 嗰啲都有，嗰啲佢都有講。 有，但係佢唔係呢個唔係佢重點，嗯、主要就係咩咧？嗱，你寫文章。咁咧，你可以叫 AI 幫你執到佢文章個語氣唔莊重啲啊，輕輕自然啲啊，咁樣你幫佢執文化啲嘢更加唔使講啦。咁就對於寫嚟啊，你寫求職信，咁你叫 AI 幫你執到封信咧，就好正式嘅又得。跟住你寫啲普通同朋友傾偈講啲簡單嘢，咁輕鬆啲又得，呢個重要嘅。當然啦，亦都有啲叫回即係例如回信啊、即刻嘢嗰啲，就係、是、你唔需要點開佢。即係我覺得最好嘅方法就係咩咧？最好應用就係我跑緊步。突然间收到封信，而家 AI 而家嘅 Siri 就话俾你知，我收到你封信，但我读唔出系咩嘢。但以后咧就会咩？我收到封信，而家咧你 please fansport 某某某嘅话先，而家就有新嘅嘢啦，你可以去睇啦。咁样佢会读出嚟，咁我就唔使攞部手机出嚟，就即日就可以知道究竟个封信讲乜嘢。然后咧我就可以用个 AirPod 讲话，帮你 delete 咗封信啦。咁佢又帮我 delete 咗，即系你好多嘢唔需要再下下攞部手机出嚟去做，同埋好多嘢真系纯粹用嘅声控解唔咗佢。仲有另一样咧，就系咩咧？诶，录呢个咧系其实应该算系一半系 iOS 功能嘅，就系电话录音功能。而家佢应该要有好耐，就而家先有功能。但系佢除咗有电话录音，即系例如我同你讲完电话啦，佢 book 之外就，例如话我而家咁我录节目啦，咁咧佢 AI 就会帮我将所有我录嘅对白全部变成文字，当然系广东话啦。咁咧 即系某啲观众都讲咗好多次嘅字幕， 系啦，咁咧就会自动帮成广东话字幕。咁我只要将呢堆嘢。变翻做白话文或者系 唔使变啦，直接车上去。 讲话贴落去，你直接睇，冇咁烦。 甚至唔使嘅，因为你嗱，我唔知 Apple 嗰个 LLM 到底有几强。咁理论上，而家你出 GPT 之类，你完全系可以将一嚿写好咗嘅粤语文章，叫佢写翻做书面语，冇问题。嗯、其实啱啱讲嗰啲，全部嘅现在 LLM 都做到。问题系你要特登去输入。佢主要做嘅系自己帮你搞掂埋，你一句说话得啦。 咁咧就以后我就简单好多啦。我录节，我做节目咁样就讲一大堆嘢，然后叫由录将佢录低出嚟嘅文字，唔该帮我变成白话书面语，然后咧就直成成篇，跟住咧就直接交人批贴上片度搞掂。 理论上我要再查一次啊。理论上，如果我哋讲嘅系普通话的话咧，其实而家已经做到噶啦。 嘿，已经做咗好耐啦。你唔系你以为 B 站咩？ 嗰、那个咧 AI 嚟嘅理论上。 唔系你以为 B 站嗰啲节目边有咁多啊？就全部都是咩？用剪映 AI 做啫嘛。 只不过是讲紧现在绝大部分呢啲咁嘅语音辨识变翻做文字，甚至帮你加埋时间轴嘅功能咧，对粤语嘅功能嘅支援都系非常之有限。 嗱，剪映佢系明嗱呢样嘢要赞下佢嘅，因为呢档首先就系剪映呢个 app 咧系免费嘅，同埋佢呢个功能免费嘅功能包括咗做咩啊？粤语生成字幕，虽然佢啲粤语系睇到连我都觉得就系、是。你讲啲咩嘢啊？ 咪就系讲紧呢个问题咯。 阿鬼，你讲翻英文啦，嗰只嚟嘅。 即系呢样嘢咧，就我都几肯定，暂时系冇解嘅。但系你要啲时间啦。呢方面暂时做得最好嘅系 Galaxy AI。呢个其实唔关技术问题事。如果系粤语嘅话，系唔关技术问题事，系关乎佢有冇特登去帮你粤语做翻 tune。你有做嘅话就得就有， 所以我而家期待嘅呢功能系。 所以点解 Galaxy 系最好，暂时系最好，先唔讲未做、未控出嚟嘅 Apple 啦，暂时见得到用得到嘅，暂时咗系 Galaxy。原因就非常之简单，佢哋真系有专门去为你粤语去搞。 我期待呢样功能嘅，尤其是 Apple 嚟讲咧，佢系做广东话方面其实系几用心嘅。谂下 Google 啊。话就话佢只不过因为佢嗰个死人 smart view 啦，即系摆座嘢喺度咧睇闹钟嗰个咩嘢咁嘅死人嘢咧，顶佢个肺，佢真系唔知道广东话噶，搞到每朝早咧又系喂 OK Google 删咗个 mon 嗰啲咁嘅嘢啊，佢用英文去答噶吹胀，但系喂 Siri 我用广东话删开灯熄灯，基本上十次有九次佢都可以好正确地答到，最多隔唔中一次就话 请等等，我哋处理紧你嘅要求，系咁多嘅啫。 其实佢都系因为车上 server 嗰边搞紧啦。我讲嘅系，即系其实最简单嘅例子就系、是、OpenAI， 佢 ChatGPT 4o 讲到识飞咁样啦。嗰啲粤语大家用过你就知道，哇，真系仲大镬个淡仔。佢讲出嚟嘅嘢仲大镬个淡仔康，因为佢完全冇为粤语做过翻端，就系长只个样子啦。 所以期待嘅一步啊！ 佢对粤语嘅辨识都系麻麻地啊，麻麻地啦。佢成 Q 日会辨识错误，然后帮你收咗皮。呢、这个我之前用嗰阵时候有提过啦。咁但系以 Apple 支持嘅往绩咧，佢既然 Siri 都肯支援粤语， 应用支援得几好。 除非佢而我而家佢调翻转，佢唔想教粤语，咁系另一回事。即系 Google 就系咁样啦。现咗订咗出嚟嘅，加勒士肯做，呢、这个 Google 唔肯做 ，OpenAI 唔肯做嘅嗰啲中国嗰啲所，其实中国好中意玩呢啲乜嘢啊？就主要就用嘅系普通话，你要练好啲国语啦。如果唔系，你真系用唔到。咁但系 Apple 咧，应该都会支援粤语嘅。咁 啊，期待佢啦。嗱，咁仲讲下其他 AI 功能啦。首先就系啲，佢就唔系做图，就系将 emoji 啊，即系简单就咩啲颜文字。用 AI 做咗独一无二文字出嚟，俾攞嚟回应。跟住咧就好典型嘅执图啊，即系话执咗后面啲闲杂人等啊、其他嘢嗰啲咁嘅嘢，就基本上老讽嘅。 即系等于呢个 Galaxy 同埋 Google 嗰嚿，而家都用已经有得玩噶啦呢类咁嘅嘢。 即系整体嚟讲，即系我直接咁讲啦，即系佢而家都仲系一个叫 beta， 今年先仲系先开放 beta， 仲系净系啲英文啫。咁就预佢就系好多嘢未执好嘅，但系睇出佢就系咩？佢同一般人我所讲，我所谓 AI 应用唔同就系、是，佢系一个叫做真真正正达到佢当咗 Siri 想要做到目的嘅嘢，就系、是、个人手机助理。阿 Tim Cook 成日都讲嘅就系、是，我唔希望你成日下攞部手机出嚟，可以避免攞部手机出嚟就唔使攞部手机出嚟。所以点解有 Apple Watch 咧？就系、是、你用 Apple Watch， 你部手机就可以袋喺裤袋度，你就依摸一摸只手表，你就知道发生咩事。即系几年前我喺日本旅行。你成班友喺 WhatsApp 度吹烟水，喂，我唔使下攞手机嘅，我只望一望只表知道，要又吹水，唔理佢，或者我用个喺手喺 Apple Watch 揿个掣，咁而家再进一步用 AI， 即系话 WhatsApp， 即系假设佢支援 WhatsApp API 啦，咁 WhatsApp 你有咩信息嚟带咗信息出嚟，咁咧 Siri 又自动读出嚟俾听，然后咧我就读个回应出嚟，跟住叫 Siri 出算出去。 唔止，佢入面有讲到，佢甚至可以帮你睇你个 app， 佢俾你嘅信息到底重唔重要？ 系啦，依样好重要嘅。 呢样嘢就见某个信息重唔重要呢件事，本身就真系一定要 AI 先做得到嘅。佢然后佢拣重要嘅，佢先话俾你听。佢靠嘅唔系咩参数性，佢直接系阅读你个信息，然后去决定个嘢系重唔重要。你话系一个非常高阶，又唔算非常高阶，其实一个你叫一个细路仔都做得到嘅。到底边啲嘢系重要信息，边啲嘢系可以闲杂人等，都系要 AI 去分辨啦，然后先将佢。因为而家我哋呢个年代咧，你打开部电话，跟住你会见到一大铲十零二十个随咁样随时几十个信，我甚至试过上百个通讯嗰啲信息弹出嚟。即系嗰啲通知啊，乜通知，哇！佢而家佢就讲就系、是，好，而家我就会帮你去揾。你话呢啲系咪真系好高技术咧？唔系，但系好方便。又或者系信咯，信箱呢、这个Microsoft 都话强调咗好耐噶啦，就系、是、帮你睇信，然后话俾你听边啲信系你需要嘅。 呢个最重要啊！ 同埋有乜嘢系重要信息？即系对我嚟讲，譬如好简单，我系会收啲超市嘅促销信嘅。但系其实只有一种促销信系有用嘅啫，就系嗰啲折扣曲。你冇曲嘅就冇任何意义。你话你啲嘢几咁平通天啊，如何那样，冇任何意义。我唯一要知道嘅就只有有冇折扣曲，冇就收皮。根据佢嘅讲法，应该系可以做，就系、是、只要有折扣曲嘅就话俾我听，冇嘅收皮弹开。无论系自动铲咗佢又好，烧埋咗俾我啦。 嗱，仲有一个我几期待功能应该会有嘅，阿 Siri 啊，唔该帮我读出今日 Google 嘅体育新闻头条，我只有 NBA final 嘅结果，咁佢要帮我揾 NBA final 波士顿塞尔特人咧成3-0嗰啲咁嘅嘢咧，这个咧即系对于啲嗱，我朝头早上早餐啦，可能啊煮碗饭啦，或者我跑紧步，我想听啲嘢咩？喂，等于听网台就咁样，唔做连新闻都即系唔使开手机，做咗呢啲以前你开手机慢攣先攣到嘅嘢。方便好多呢样嘢，我 A 即系对我嚟讲，嗱做图我冇需要，执写稿方面我都冇需要，但系 呢啲你要用 Siri 帮我读晒我需要嘅嘢，同埋帮我分类啲嘢，我需要，即系真系一个叫做咩啊？私人工办公助理啊，系帮你处理咗啲好啦湿碎嘅问题。我呢个系好重要嘅，我咧呢个系 Apple 佢自己对于 AI 嗰定位，一贯佢自己嘅读 Apple 流嘅 AI， 即系佢嗰个处理方法咯。 简单讲就系全自动嘅落地应用咯。 系咯， 调翻转啦，佢。入面都有提到它可以帮你在文章生成插图，又或者你将现在真人的相换成另外它指定那三种的风格 的图，其实换过个说话过咪就是现在的大型语言模型和文字生成图片和图片生成图片，咪就是现在 AI 最常见的应用咯。问题就是你这些东西如果你是要分开用的，你必须要掌握相关的知识。即系好，你当我当喺度生啦，有好多人就诶、哎，你揿几个掣，你用 AI 画图整几，唔系佢都唔会叫你画添啊，你用 AI 将图整几个掣，咪整得出嚟咯，冇简单嘅啫，唔理嚟。即系如果佢对方仲肯同我通话对话嘅话，我都系同一句嘅啫，你嚟啊，你知唔知？你嚟之后你做唔做得到？你只要试一次就知道，系好困难嘅事嚟。即系我即系呢、這个 讲容易、 使用 AI 本身就有个门槛存在，而 Apple。嘅价值或者 Apple 一路以来做嘅嘢，就系、是、不断咁扫平呢啲门槛。呢样先系 Apple 最擅长嘅嘢。啱啱提到，唔系话佢经过 LLM 几咁如何那样嘅害。我几乎可以肯定 Apple 个 LLM 或者系其他 AI 都好啦，绝对系智障级。其实因为唔同嘅大型语言模型啊，都不断有大家喺度斗紧色衰噶，都系喺度，大家喺度斗。我之前都提过啦，呢个 ChatGPT 4系全地球最强嘅大型语言模型。后尾狮子头嗰种第三代可以追到佢啦，佢出个 4O 出嚟 ，Gemini 嗰啲就算捻数啦。即系佢哋唔同有唔同嘅强度，但系你几强都好，你落地应用你冇连结咗你嘅应用生态咧，对好多人嚟讲，个应用系非常之弱嘅。Apple 就系攞嚟推平咗你之前嗰啲技术门槛。你唔需要识咁多嘢，即系等于佢影片入边有示范嗰一种用法，就系、是、一篇文章写得我唔记得严肃啲、专业啲定系友善啲呢啲咁样，就系、是、其实呢嚿嘢喺Microsoft 攞 OpenAI 嗰嚿嘢入边都有用到嘅。我唔知狮子头嗰嚿嘢，但系我唔影记得点多啦。 唔系 copy 啊，你唔理嘅咧？ 佢系有噶，但系冇咁方便。你唔单止系你要 copy 落去，同埋你要点讲啊？你要识咯，你要识用咯，又或者再。原始啲 OpenAI 嗰个 ChatGPT 都做咗都好噶，问题就系你要识去叫佢咯，呢啲嘢冇人教你噶，自己本身有个知识门槛喺度，即系又或者系你点样去描述一张图，先可以令到佢表达俾到你所要知道嘅图啦。其实都系有个技术门槛，就啱啱讲你将 AI 图都系有技术门槛存在嘅，最少现在呢一刻系咯。其实技术进步系不断想厘平呢啲门槛嘅。问题就是强于 OpenAI 都好咯，佢唔擅长做呢啲嘢，甚至啱啱点解系 Microsoft 嗰嚿，同样嗰个都系 GPT 4嚟嘅入边嗰嚿，点解 Microsoft 嗰个有呢啲制，就是、因为佢知道对好多人嚟讲呢嚿嘢好重要嘅，即系我你将个文章出嚟，我要个长啲、短啲，要友善啲、专业啲，如何那样呢啲嘢，呢啲就系应用问题。调翻转头咧，啲技术我好少会考虑呢啲嘢。你知道调翻转对我嚟讲，要将张图出嚟有几难啫？我会知道有乜嘢可以将出嚟，有乜嘢将唔到出嚟，要做啲乜嘢，要点样做啲，如何那样。但系对一个真正使用用户嚟讲，佢最好唔使识呢啲嘢都可以使用，先系最好噶嘛。Apple 做 嘅 ，Apple 最拿手嘅嘢嚟嘅。 呢个向来由 Apple 由 Day One 做嚟，佢从来都唔系技术革新者嚟嘅，佢从来都系将啲现有嘅技术整合变成就好方便嚟使用。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高科技，你可以话呢嚿嘢，与其话高科技，不如系一种巧思。呢种你可以话系一种技术，但系唔系嗰种技术咯。即系呢一次我又见到佢咧，就系、是、技术唔够，即、就、系、是、你 AI 方面技术唔够，唔够嘅地方咪揾外援咯。你自己佢专注于佢最擅长嘅嘢，就系将佢落地应用。我知道呢嚿嘢系之余，但系我真系谂唔到点样用我哋平时用开嘅语言去形容呢个使用，即系实际使用的时候。是冇咁干巴巴，人系人情味好多噶嘛？你要谂定佢一个使用者用个场景系点样，佢点样配合佢嘅使用场景，而唔系要个用家去就翻你嘅件技术嘅嘢，你个 AI 如何？唔系要玩用家去就你啊嘛？如果你想要普及到最多人，因为理论上你将用 AI 或者用一个新技术嘅人分做四种嘅话咧， 通常而家 Apple 照顧嘅咧，其實係第三種。由前開始就係嗰啲拓荒者，佢哋對佢哋嚟講，技術嘅革新本身就好有趣，佢哋係會樂於去嘗試任何新嘅技術。然後第二種就我呢種，我唔會好熱衷於技術新技術嘅，即新技術對我嚟講本身唔係一個趣味嚟嘅，但係一個新技術可以有啲咩應用，我會留意，我會想用，我會想試，叫比較前行嘅啊。咁然後再後面咧就係、是。佢只係普通 user 嚟啫，佢唔會再去好刁轉咁去考慮點樣應用。Apple 係照顧呢一類人，前邊嗰兩者咧，通常佢自己搞掂噶啦，我哋自己搞掂，從來都唔需要人哋去搞嘅。第三種人係最大群嘅人嚟嘅，就係、是、Apple 而家照顧嗰種。 最好簡單就係、是。我要氹我老豆换部新嘅 iPhone， 就是一样就系咩？话俾佢知，你唔使拉部手机啦，你只要带住助听器同 iPhone 讲几句嘢，咁咧 iPhone 就会读话俾你知，你 friend 同你讲啲咩嘢。即系 Apple 最擅长嘅就系将高科技实用化，就系点样去最容易用，同埋点样真系用嘅。即系你讲到部相机几千万像素点靓点靓点靓，都冇卵用噶。重要就系咩 ？Apple 最拿手就系咩？话拍条片翻嚟话俾你知。你部相机可，你部手机可以拍啲，可以做啲咩嘢？而唔系部手机有几快，有几劲，诸如此类，冇意思嘅。 你用相机嚟做例子咧，就会系咁样。啱啱我讲前者两者咧，就系点样用个手动模式，点样搞个光圈啊、快门啊、如何那样嗰啲嘢，搞到张相好靓。但系 Apple 做嘅嘢就系、是、我帮你设定你个自动键，你个傻瓜机个掣，你只要揿一下就得啦，剩翻嘅全部我哋搞掂晒啦。你唔使搞咁多嘢。 系啊，虽然佢话虽然佢冇咁好，但系最方便，唔使用脑。冇脑诶，唔系点解我最中意我唔系 Apple 嘅家传宝刀就系咩？养懒养废人啊嘛！你用 Apple 嘅话，你就你用 Apple 之后咧，你就俾宠坏咗嘅话咧，你用其他嘢觉得好卵烦噶啦。 啊咁啊，讲嘢讲完整啦，啱啱讲咗四种人入边，再最后一种人就系、是、无论个世界点样变，佢依然会坚持用旧嘢嗰啲，即系嗰啲反 AI 嗰啲啦。咁样讲咧就系，如果 AI 呢个层面上面啦，就系咁啦，就系、是。全世界都用紧啦，佢哋依然坚持唔用新科技，即系而家用劈紧柴嗰啲类似啲乜嘢啦。咁啊，我知同啱啱我哋讲嘅嘢完全冇关，但我既然讲咗呢个理论，我就讲埋完整咁讲埋最后一部分。啊，所以呢次咧，佢系值得讲咁长嘅。咁佢用咗好多嘢包装啦，咁但系佢真正系做到。点解我话佢只系做咗七成四分三一半，总之未完啦，未完整啦。就始终系技术，呢、这个就系硬体技术问题，就系讲紧你要放得上手低功耗嘅晶片，可以提供 AI 嘅算力，即系 RAM 有几大呢？理论上你都可以打多啲 RAM 落去个电话入边嘅，未至于做唔到啊。但系你部电话喺非常之低嘅功耗，一般嚟讲紧几瓦嘅状况之下，可以提供到嘅算力系极之有限嘅，暂时嚟讲。咁所以 Apple 点解突然间好似醒悟到佢系要发展 AI， 就系同以前话要搞光追搞嗰啲嘢都系一部分。佢既系为咗去提升你嘅体验啦，亦都系佢发现咗一个暂时短期内呢几年来你都必须要不断去追赶嘅嘢。因为而家呢一刻佢可能大部分嘢都要外判，我唔知啊，我哋真系攞出嚟先知。但我估一下，我当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啦。咁你即系三分二都要外判俾人哋做嘅，无论系俾自家嘅商业化，定系要外判俾 OpenAI 都好啦，都系俾人哋啊。咁但系随住硬体嘅技术不断扩展咧，佢可能可以有一半、七成甚至九成都系可以本地部署搞掂嘅。咁啊，当然佢话就系为咗注重私隐啦。咁啊，呢个我唔否认嘅，呢个可能都系事实嚟嘅。但我觉得更加大嘅就系，咁你先可以 sell 你硬体啊嘛。你而家我哋讲 iPhone， 我哋已经讲紧。年年都话好似冇乜进步，唔系话冇，但系就完全唔会吸引到你想马上换机咯。但系 今次就 吓、啊，但系今次我已经听非常之多 friend 话，哎呀，我系咪要买部15 Pro 或者要等16啦？即系佢个呢个硬体嘅需求对硬体有个确切硬性，而且非常强，未来短期时间内都冇办法满足嘅硬体需求就放咗喺度。佢只要刺激到大家有呢个需求。即系当大家觉得 AI 好好用的时候，咁你就会想买部15 Pro 噶啦，非常之好，非常之老实嘅嘢嚟嘅啫嘛。你想换新机，除咗为换而换嗰阵人，就系你有功能系你想用，但系你只能换新机先用到嘅功能啊嘛。即系等于我之前有讲过，呢个 iOS 16嗰阵时，佢个自动退地功能啊，先讲嗰个其实都系 AI 嚟嘅，都系用 MU 计嘅。 那個功能我會想用，但是我冇錢，或者是佢未強烈到我淨係為佢都想換機。咁但係當你當呢樣嘢強化好多倍，就會變成你想玩 AI 咪得換新機咯。佢唔亞馬遜已經先幫咗 Apple 開脱，大家都知道我唔買 Apple 嘅份嚟，甚至你話我係 Apple 黑都仲得，但我要一定會承認喺技術上面佢係真係要必須要強化佢嘅硬件性能，佢先可以追得到而家嘅 AI， 尤其是手提裝置嘅硬體要追到堪用嘅 AI 係一條相當遠嘅路。啱啱講過啦，現在最強嘅手提裝置都係得50個 T 嘅啫嘛，但係你就算要追到4090，你都有6倍要追啊！而家想4090可以做到一個入門級嘅客户端部署 O 嘅 LL 大型語言模型，暫時係咁樣啦。你要將4090塞落去而家部電話入面，你諗下佢要過幾多代先可以做得到？就係講緊呢啲嘢，佢會令到佢走到揾到新嘅增長點。硬體成日都驚一樣嘢，就係增長飽和啊嘛。唔係你技術上增長飽和，技術上暫時嚟講，摩爾定律依然存在，暫時嚟講都依然係大概係驅逐嗰個進度。但係問題就係、你有冇需求先？你有冇需求呢個硬體越來越勁先？你打機都係一部分，一小部分人啫。 打機都唔得啦，不過要唔愛唔講愛，唔關今次事。 一個全能嘅 AI 助手，有邊個唔想用？除咗反 AI 嘅人，有邊個唔想用？ 連我對 AI 嘅需求唔係大嘅人都想用啦。而家睇完之後就 咁，但係咁佢而家創造個新嘅硬體需求，你唔會再係用到部電話壞先換啦。你而家就係、如果出16嗰陣時。啊！已經心碌碌啦，就已經即刻心喐喐啦，就係、因為15 Pro 啊，即係 A17 Pro 啦，粒入邊有粒 U。咁根據之前嘅情況，iPhone 16啊，應該最少都用翻 A17 Pro 啦。所以 iPhone 16應該都支援啦。即係咁嘅時候，你會心碌碌，要唔要買咯？雖然到而家呢一刻會有個少少嘅抑制，就係、死啦！我而家想玩點算啊？咁啊唔緊要啦，但係到佢支援中文的時候，16出咗啦，放心。即係咁啊，所以佢係有佢。嘅需求，點解佢唔完全用網上部署？除咗係成本問題，啱啱講過係成本問題之外，就係、想要引你換機。佢其實調翻轉講啊 ，iOS 咁耐嘅更新，咪就係想你換電話啫嘛。唔係佢做乜做咗嚟做時線啊？免費幫你更新咁好啊？梗係想你換電話啫嘛。難聽講句，係咪先一樣嘅啫嘛？ 同埋就 iPhone 亦都需要一個大功能嚟吸引嚟換機，唔係個 iPhone 係可以用5年7年噶。 我再讲一次，我而家手上揸住，我而家右手就揸住揈紧噶啦，一部 iPhone 7嚟，到而家呢一刻我都仲未需要换。我要换7嘅原因就系要 NFC， 因为呢边你搞信用卡，你冇无接触嘅话会麻烦好多，就系、因为咁，即系你有叫我见硬件，我系一定要嘅，就系你有需要你先要换噶嘛。佢 OS 更新、技术更新，我哋全部都系想刺激你个需要。咁佢而家呢个 AI 就好成功咁刺激到你嘅需要，好多人已经心喐喐想要换啦。咁啊，跟住再来就好明显啦，等 iPhone 16咯， 等今年9月啦，这个就一定系这个系每年九月发表会，10月中卖机，咁咧11月后咧我就会出机噶啦，又系一出机，睇今年我会唔会咁神心地请咗假喺屋企等夜晚8:30，因为卖机时间啦，全球啊，跟住就同佢玩一年一度 Apple 电竞活动。抢机 咁啊，调翻转啦。如果你唔系嗰啲咁，你唔系咁想马上换，可能啱啱换完14，咁唔好彩，甚至系15都冇份噶，15 Pro 先系嘛嘅话，咁你又唔想咁快换电话，咁啊，仲有办法嘅。我哋上次讲 Apple， 咪提咗你咯，买部 iPad 咯， 系咯， 最低可以买部 iPad Air 第五代，用 M1 的，最低你用嗰嚿就可以玩到呢扎嘢啦。等佢更新完之后，即系不失为一个方法。调翻转， 不过都系 iPhone 啦，有一句。冇烦， 即系咁啊。总之，如果有需求嘅，自己斟酌要点样换啦，就唔一定要换 iPhone 嘅。当然，我知道系用 iPhone 系方便好多嘅。咁啊，毕竟系部好细嘅机啊嘛，咁啦，好啦， 好啦，咁 啊，一个钟头25分钟啊。 系啦，因为真系好多嘢分析嘅，其实系。 吓，讲多句总结啦，即系呢啲有咩功能啊？嗰啲嘢老老实实，你听我哋讲，不如听啲更加专业嘅人讲。但系讲 AI 方面啦，我好话俾你听，识 AI 嘅唔讲 Apple， 讲 Apple 嘅唔识 AI。我發現係好好割裂嘅呢兩個呢、這個社群啊，咁啊，你姑且聽我個分析講成點咯，即係你自己考斟酌翻你自己嘅需求咯。我可以好穩肯定話你聽，呢嚿一定係未來趨勢嚟嘅，咁樣咯，好啦。 我咁今次就到此為止啦，咁就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